咁咧，上次同大家講過啦嚇，即係從咧喺教會裏邊出現咗個問題啦。咁我哋講到咧，即係教會嘅即係組織啦。咁我首先嘢啊，咁其實教會嘅組織咧，係好重要嘅嚇。咁但係另一方面，我覺得好緊要嘅就係咩咧？有咩使呢個組織能夠去 work 得到咧？我覺得就係裏邊嗰班人咯。因為其實教會明啊，即係拜。教會嘅 definition 就係咩咧？係一班 Christian， 係啦，一班信神嘅人。咁一班咧講出咧，其實講出嗰個組織嘅。咁冇組織就唔會有一班嘅啦，係咪啊？但係另外一方面咧，呢班都係人嚟嘅。咁所以人係點樣樣，都好緊要咯。咁所以即係喺前邊路加講到咧啊，教會嘅即係組織啊，揾咗班人出嚟。佢負責咧管理即係飯食嘅事，但係後邊咧，你發覺跟住咧，佢又記載咗咩咧？記載咗其中一個人。咁當我睇咧《使徒行傳》嘅時候咧，咁《使徒行傳》其實好多時候咧，都係記載咗咩咧？記載咗彼得啦，同埋保羅所做嘅嘢嚇，兩個編節後嘅嚇。咁但係咧，中間咧，咁你發覺有一段好長嘅篇幅啦，就記載咗咩咧？即係使提飯。咁點解佢用咁長篇幅去記載使提飯呢？咁當然啦，即係有龍講過，咁佢係咩咧？第一個殉道者，但係我另外一個緊要嘅嘢就係咩咧？佢真係一個能夠咧俾神去使用嘅人咯。有時候睇翻咧，其實我哋每個人咧，我哋嘅經歷咧可以好唔同嘅。有啲人可能好似保羅咁樣樣，佢咧佢信主，佢跟住。俾主好大用，仲俾主用咗好耐，系咪啊？但有啲人可能好似使提反咁样样，佢嘅出现好似只系一刹那，但系咧佢留低嘅影响，佢系好深远咯，咁我今日盼望啦，能够咧即系从呢个使提反身上边，我睇下，我哋自己应该点样样成为一个咧，俾神所使用嘅人。咁我先睇翻咧使提反嘅特点好唔好咁咧，最開始講到使徒行傳特點喺邊度咧？ 第五章，第六章， 第六章第幾節啊？其實咧就應該唔係第五節嘅，應該係第六章嘅第三節。嚇，點解咧？係啊，因為佢講明要揀呢啲人噶嘛，咁所以揀得佢話，即係話咩咧？就係呢啲人啦。嚇，咁啊先睇翻咧第三節所講嘅嘢好。嗱，我一齊讀第三節啊！ 所以弟兄們，當從你們中間選出七個有好名聲、被聖靈充滿、智慧充足的人，我們就派他們管理這事。 好，咁第一樣嘢，咁佢一個咧有好名聲嘅人，咁即係話咧平時啦，佢嘅行事為人係點樣樣，其實係好緊要。嗱，咁我盼望我哋都係咯，我哋能夠做一個即係平衡嘅人。有啲人咧覺得咩咧？我只要有智慧咁就得㗎啦，但係呢我覺得唔係淨係咁樣囉，咁我哋個人有個咩名聲呢其實都好重要嘅，你嘅名聲係俾人覺得明唔明啊，你係成日都窒人哋嘅，一開口就話人㗎啦，咁嘅時候呢，咁你明唔明啊，咁呢個唔係一個好嘅名聲嚟㗎嘛，咁所以我盼望一樣咯，即係等啲姊妹諗到你嘅時候，係會諗到啲咩咧？好嘅嘢，明唔明啊？咁要等啲姊妹諗到咧，諗你嘅時候諗到啲好嘅嘢嘅時候咧，咁即係話你一定要係咩咧？ 好， 係你要做啲好嘅嘢啦。同埋咧，另外一個簡單要嘅就係你唔好做啲壞嘅嘢咯。因為咧，你發覺人咧好得意嘅，係中國人咁講啦嚇，好事咧。 发 出门啊！丑事咧就 传 千里，系啦。 你个心态咁啱嘅。 咁你话咧，人咧好多时都系咁样嘅，即系咧，可能咧佢唔会记得你好多好嘅嘢，但系会记得咩咧？你啲唔好嘅嘢嘅吓。咁咧好紧要就系咩咧？我哋嘅人要系一个咩完全嘅人。你才會有一個好的名聲，所以我當你看看使徒行傳的時候，你說在聖經裡很多時候都用一件事去形容它， 其實當然之前講過很多阿鼻兩個啦，佢咧被聖靈充滿啊，智慧充足之少呢啲咁嘅形容詞咧。但係其實所有形容詞咧，發覺咧都有一個相同嘅字眼嚟形容詩題反嘅，就係、是、充滿同埋充足，其實都係同一個字嚟嘅啫。咁喺英文咧就用咩咧？富獲嘅。嗱，我今日同樣都係咯。我哋有冇聖靈呢？有，我哋上主之後我都有聖靈，但問題就係我哋係咪被聖靈充滿？我哋有冇智慧呢？有，但係問題就係我哋嘅智慧係咪充足呢？嗱，咁咩叫 full of 呢？咁當你可能覺得嘩唔得喎，我媽生咗出嚟，我覺得我已經係咁蠢嘅啦，咁我係冇辦法有充足嘅智慧㗎喎，被聖靈充滿好似咁抽象咁樣，我點能夠被聖靈充滿呢？嗱，充滿嘅意思呢，有簡單講就係咩呢？你俾嗰樣嘢去掌管住你嘅話，嗰樣嘢就係充滿緊你。咁保羅咧喺《以弗所書》度咁講啦，佢話不要醉酒，乃要被咩啊聖靈充滿。咁咧佢用咩？用醉酒同埋咧聖靈充滿咧就做一個對比。咁點解做一個對比呢？因為咧被聖靈充滿嘅意思就即係等於咩咧？就係、是、被聖靈去掌管你嘅意思。正如醉酒嘅人咧就被咩充滿啦？被酒充滿。當被酒充滿嘅時候，會點樣啊？傻下傻下，點解會傻下傻下咧？ 因為 啲酒，已經控制緊佢啦嘛。嗱，嗰個唔係真係佢嚟嘅，你明唔明啊？所以譬如你飲醉酒嘅時候，你嗰個傻下傻下樣，有啲人就覺得咩啊？嗰陣時先係你嘅真情流露。其實唔係嘅。咁如果唔係話，咁即係喺呢個精神病院就真係好真情流露啦。你明唔明啊？點解我哋將人帶去精神病院呢？因為佢唔正常㗎嘛。咁所以呢，我哋唔好搞錯咗。所以唔好話咩呢，唔好話專登要灌醉人聽聽係咪真係點樣呢。嗰個只係一個被酒所控制咗嘅人，佢係咁樣嘅。但佢真我唔係咁樣嘅。咁所以呢，同樣都係啦。一個醉酒人，佢就係被酒所充滿，被酒控制住。所以呢，佢就係咩呢？一個醉酒嘅人。咁一個被聖靈充滿人呢，同樣都係啦。就係、是、呢，佢有聖靈，但問題就係佢係咪俾聖靈呢掌管住佢呢？今日我哋都係囉。我只係講過，其實我哋每個人相處之後，我都有聖靈。點樣叫做能夠被聖靈充滿呢？唔係淨係我哋返去匿埋喺間房度，跪喺度係咁祈禱，係咁祈禱，神啊，求你俾聖靈我啦，俾更多嘅聖靈我啦。但唔係咁樣嘅。相反地，我調返住咁講下，如果你只係咁做嘅話，我覺得你係唔會被聖靈充滿。你只係被咩呢？被你自己充滿嘅。因為你這個只是你自己想，你期望有些東西，你很想得到這些東西，但這個真的被聖靈充滿的人，他會什麼依從聖靈的帶領。那保羅在另外一段聖經他有講到，他說不要消滅聖靈的感動。今天我們都是的，聖靈呢，當我們信主的時候，聖靈已經住在我們心裡面，他會提醒我們，他會教導我們。但係咧，可惜一樣就係咩咧？人咧會咩咧？會消滅聖靈嘅感動。咁當你消滅得多嘅時候咧，你慣咗嘅話咧，你自己習慣啦，可以咧，即係你可以唔再需要經過大腦，跟住你就會自動咧拒絕咗佢。咁於是乎會變成咧，你覺得可能你會覺得好似好難咧，經歷到聖靈喺你心裏邊嘅工作。所以我盼望啦，今日我哋咧。我哋肯留心啲去聽下，更加重要就係我哋肯咩呢？我哋肯去做囉。聽咗之後，聖靈當然啦，佢同我哋講嘢嘅時候，佢唔係用一個 命令咁嘅形式去同我哋講，但我盼望嗰樣嘢囉，你睇見嗰樣嘢對你真係重要，你唔好只係將佢當一個 advice 咁樣啊，好多時候可以收到 advice 啦， advice 我鍾意聽咪聽，唔鍾意聽咪唔聽囉，但如果係咁嘅時候呢，你唔會被聖靈充滿，先係反可能由佢信主嘅時候開始，佢已經係咩呢，即係好聽聖靈嘅說話，即係每一次提醒佢都會做，所以呢佢係一個咩呢，被聖靈充滿嘅人。咁另外呢都講到啦，佢嘅智慧充足啦，咁所以同樣都係喎，咩叫智慧充足呢，就唔一定係一個咩呢，好聰明嘅人，但係呢佢人生所做嘅嘢係俾啲乜嘢去掌管住呢，就俾佢嘅智慧去掌管住，而唔係俾佢嘅感受去掌管住。嗱，我哋好多時候啲人咧，好多時候做嘢都係嘅。我哋做嘢咧，點解我哋會做一樣嘢咧？因為我覺得我中意做呢樣嘢。點解我唔做呢樣嘢咧？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唔中意做嗰樣嘢。大部分人嘅即係都係咩咧？只有憑一種感覺嘅啫。我盼望我哋咧，我哋唔係一個咁樣樣嘅人。其實好多時候咧，好多弟兄姊妹都咁講嘅。我知道嗰樣嘢係啱嘅，不過我做唔到啊，或者我唔想做啊咁樣，明唔明啊？嗱，呢啲咁嘅情況咧，就唔係俾智慧去掌管住你，所以咧，嗱，你嘅智慧唔充足，明唔明啊？嗱，因為如果唔係話咧，點樣先叫智慧充足咧？唔係話你要 IQ 120或者以上先至叫智慧充足，唔係咁樣嘅。有啲人咧 IQ 明啊，八細分，但係佢智慧可以好唔充足嘅。因為佢雖然有好多嗰啲嘢，佢雖然有好聰明，有佢有智慧，但佢唔係俾呢樣嘢掌管住咯。咁後面啦，第五節喎，第五節我哋又一齊讀一次好嗎？ 大眾都喜悅這話，就揀選了使徒嗎？乃是大有信心、聖靈充滿的人。 OK， 夠啦。咁佢都講到咧，再提到使徒反就係咩咧？佢除咗講到咧，佢被聖靈充滿之外咧，佢都係一個咩咧？大有信心，大有信心咧，英文應該都係用 full of faith 啊，係啦。你發覺呢樣嘢咯，佢咧佢有聖靈啦，佢有智慧啦，佢人生仲有被另一樣嘢掌管住嘅，就係信心。信心咧，嗱，發覺我哋每個人都係嘅。其實我哋咧，我哋所知嘅嘢好有限。有好多人好希望咩呢，我哋人生只係俾知識掌管住。我哋呢做啲乜嘢都好，我哋一定要清楚去知道。咁但係呢記住嘅嘢囉。其實有好多嘢係我哋唔知道。所以我哋好需要咩呢，運用信心。咁當然啦，咁我哋唔會話妄信嘅。但係即係好緊要就係我哋千祈唔好咩呢，做一個唔信嘅人。咁我諗信心喺我哋基督徒裏面啦，係佔一個好緊要嘅位置。咁我盼望我都係咯。信心唔係憑眼見嘅。我盼我哋記得，即係我哋唔好淨係只係睇到眼前嘅嘢囉。咁好啦，跟住我再睇下後面少少好嗎？第八節我哋又一齊讀一次好冇？我哋由第八節讀到第十五節啦。 使徒反門得恩惠和能力，在民間行了大奇事和神蹟。當時有聖彼得被拿連合幾個人，並有古利王、亞歷山大、基利亞、亞西亞各處會堂的幾個人，都起來和使徒反辯論。使徒反是以智慧和聖靈說話，眾人卻講不住，就擺出人來說，我們聽見他說摩西和神的話。他們又聳動了百姓、長老並文士，就不言來拿他。他太好公會去，私下也見證說，這個人說話不住的觸及聖所和靈魂。我們曾聽見他說，這拿撒勒人耶穌要毀壞此地，也要改變摩西所教給我們的規矩。在公會裏坐著的人都定睛看他， 好 嗱，咁呢度講咧，另外一樣嘢就係斯提凡咧，佢話咧佢滿得恩惠同埋能力嚇。咁咧呢度咧如果英文聖經咧個滿得恩惠咧都係咩咧？都係 full of faith 嘅嚇。咁咧佢除咗有咩有 faith 之外咧，佢仲有咩咧？有 power 嚇。咁點解有 power 咧？就因為佢有信心啦，佢有充足嘅智慧啦，佢被聖靈充滿啦。嗱咁所以咧，佢能夠有 power。咁我哋咧就再講另外一樣嘢，點解佢會有 power？ 咁但係我盼望一樣嘢咯。咁弟兄姊妹，嗱，記住咯，淨係有智慧唔等於有 power。power 就係咩咧？你能夠去影響到人嘅，你能夠去改變到人嘅。嗱，呢個先係真嘅 power。咁我盼望我哋都係咯，我哋渴望能夠做一個有 power 嘅人。啊，咁你唔使翻屋企，明唔明啊？係咁練舉重。嗰啲唔會好有 power 嘅，明唔明啊？你能夠咧喐到嗰個人嘅 body 嚇，但係咧你咧唔能夠咩咧？係啊，唔能夠喐到佢嘅心。咁但係咧，斯提凡咧就係一個咩咧？能夠咧打動人心嘅人嚇。咁咧後邊發嗰啲嘢咧就記載咧，啲人咧去逼迫斯提凡。咁你發啲嘢嘅嗱，咁其實之前咧教會都有受過逼迫嘅嘛。咁之前咧系咩人逼迫教会咧？大祭司啦，吓嗰啲官府啊，嗰啲咁样啦。好啦，今次系啲咩人去逼迫呢个士提反？嗱，呢度讲到咧，咁有啲人啦，咁啊当时有称利伯地拿会堂的几个人，并有古利奈、亚历山大、基利加。亞西亞各處會堂的幾個人，嗱咁所以好明顯一樣嘢嘅，呢班人咧就應該係咩咧？喺第二度嚟嘅，咁但係你記得一樣嘢啦，嗰陣時教會咧，或者嗰陣時傳福音咧，最主要喺邊度啊？耶路撒冷，又或者再加埋就係咩咧？係啊，開始影響到咧四圍城邑嘅人啦，即係耶路撒冷附近嘅人啦。咁但係因為嗰時仲好早期啊嘛，咁所以咧其實福音咧即係最主要都係集中喺耶路撒冷同埋即係周圍嘅地方。但係咧，其實其他地方嘅人係未曾即係個福音未曾傳到去。咁點解呢班人會走到嚟呢一度？你明唔明啊？即係佢哋揾上門嘅喎，你明唔明啊？點解咧？有人通知佢哋，有人通知佢哋，點解佢哋都會嚟咧？嗱咁咧，有啲解經家咁相信啦。呢個士提凡咧未信主之前咧，佢好可能咧就係呢個利伯地拿會堂嘅人嚟嘅，明唔明啊？咁所以咧，佢可能咧即係收到消息話咧，佢哋中間有個人啊信咗耶穌，咁可能就覺得呢個係一個係啊鹽仔，所以咧就派人嚟咧就想勸服佢。啊，能夠咧，即係改邪歸正啦。咁但係點知嚟到咧勸佢嘅時候咧，就勸佢唔掂喎，仲反而可能咧俾佢咧能夠咧俾佢咧即係影響翻轉頭。所以咧佢就咩咧？係啊，就繼續加碼，就派多啲人嚟。好啦，再嚟呢班人都搞佢唔掂啦。咁呢度後面講到啦，佢咧呢個使徒咧，佢係以智慧同埋聖靈說話，不眾人咧。就抵擋不住，咁於是乎呢人咧就咩咧就收埋啲咧假嘅見證人。嗱咁等間我哋咧會睇到咩咧？即係再從咧呢個斯提凡佢所講嘅嗰段嘢裏面，我睇下斯提凡一個點樣樣嘅人。咁但係咧，如果我哋要明白咧斯提凡所講嗰段嘅説話咧，嗱咁我哋都要記得一樣嘢嘅，就係、是、人哋講佢啲乜嘢。即係點解咧？佢講嗰段説話嘅背景就係有人咁樣講佢，跟住咧佢有咁嘅回應。好啦，咁啲人咧話佢咩啊？嗱，第一樣嘢啦嚇，第十一節，咁啲人講啊，佢咧佢哋買出嚟咧，話我聽見黑雪傍著摩西同埋神嘅話，嚇，咁佢話咧係啦，咁佢哋喺度。即係佢哋講佢傍著摩西啦， 你都傍足神啦。咁另外啦，跟住咧去到咧喺公会度嘅时候咧，咁啲人就咁讲啦，第十三节啦，佢哋设下假见证，说这个人说话不住的糟蹋，糟践圣所和律法。咁都讲到咧，佢话咧，佢哋四人反讲啦，佢话咧要咧，主要需要毁坏呢个地方，亦都要改变摩西所交俾佢哋嘅规条。咁所以咧，基本上咧，可以咁讲啊，佢哋所讲嘅嘢里边咧，佢哋控告呢个四人反嘅嘢里边咧，最主要有两样嘢。第一样嘢就话佢哋话四人反点样咧，就唔遵守摩西所传俾佢哋嘅律法同埋规条。第二样嘢咧，就关乎到咩咧？就关乎到圣所嘅。总之咧，佢话佢糟践呢个圣所，即系觉得即系圣殿唔系嘢。嗱，咁点解嗰啲人要诬告佢呢两样嘢咧？嗱，咁又点解咧？第一，当时嘅以色列人嚟讲咧，佢哋对于摩西嘅律法咧系好重视嘅。咁佢哋觉得咧，摩西嘅律法咧系即系咁讲咧，喺呢个世界里边最高嘅智慧咁上下啦。你明唔明啊？咁當然嘅，咁其實摩西嘅即係摩西所傳俾以色列人嘅律法，咁其實係一個好即係咁講，就算係今日呢個社會，其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基礎，明唔明啊？所以到今時今日都仲有好多人會好重視咧，即係摩西所講過嘅嘢。咁第二樣嘢啦，點解咧佢哋咁重視個聖殿咧？咁其實咧嗱。耶路撒冷咧，我哋之前講過咧，耶路撒冷本來咧就應該一個咧好窮嘅地方嚟嘅。你發覺咧，耶路撒冷主人咧多數都係啲咩咧？啲窮人嚟嘅。咁但係咧，耶路撒冷知唔知喺邊㗎？係以色列嗰邊啦。咁佢係起喺一座山上邊嘅，得唔得？咁所以咧，其實嗱，你試想一下，如果當你去耶路撒冷嘅時候，咁邊度行喎？離遠你就會見到咩咧？離遠就會見到耶路撒冷啦，咁而耶路撒冷因為好窮噶嘛，所以通常咧好多屋咧都會係咩咧？係好污衊咁樣啦。但係咧有一座咧就係好靚嘅，就係咩啊？聖殿。咁聖殿點解咁靚咧？係因為咧聖殿咧。好即係好大部分地方呢都係用金包。咁所以你可以想象下，如果特別如果你行嘅方向係正確嘅話，你可能離遠就見到咩呢、山上面呢金光閃閃啦。咁所以呢可以咁講啦，呢、這個聖殿對於以色列人嚟講係代表住咩呢、以色列嘅榮耀。對於呢祭司嚟講、個聖殿呢亦都係咩呢，佢哋所有即係咁講，即係佢哋所有侍奉嘅即係中心啦，代表住咧佢哋一切嘅規條。嗱咁佢前面話佢咧收買見證人啦，就話咧佢聽到咧呢、這個使徒反咧講出一啲咩咧傍族摩西同埋咩啊，同埋神嘅説話啊嘛。咁所以咧嗱，傍族摩西咧，佢哋解釋翻出嚟就話咧，佢哋咧即係。话啊，四人反讲嘢咧，就叫人唔使守摩西嘅规条，咁嗰度咧就傍足咗摩西啦。而傍足神嘅话咧，佢嘅解释翻出嚟咧就系咩咧？就系咧佢喺度糟践圣所。所以咧，其实嗰时啲以色列人可以咁讲一下，其实佢哋已经睇唔到神嘅啦。喺佢哋心目中，觉得咩咧？圣殿就系神。系啊。明唔明啊？嗱，咁呢个系佢哋当时候嗰班人，当时嘅以色列人啊，佢哋心里边佢哋嗰种感受啦，或者佢哋个系啲观念咯。咁跟住落去睇下咧，司提反讲啲咩啦，好冇？咁喺呢度比较长嘅，咁所以咧我会分段咧，同埋我会抽一啲嚟讲嘅啫。咁我应该唔会全部句句同你讲晒噶啦。嗱，咁我先睇第一段先，好冇？第七章嘅第一节啦。咁第一段我會讀得長少少嘅，第七章嘅第一節讀到咧第五節啦，一到五，一齊讀一次好冇？ 大祭司就说：这些事果然有么？司提那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的祖宗阿伯拉罕在米苏波 大米还未过他那时候， 主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愿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在这地方，神并没有给他产业，连口中之地也没有给他。但应许要将这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那时他还没有儿子。 好，够了。咁嗱，即係講過啦，其實班人呢喺度控告呢個司提反，就話佢咩呢傍作摩西唔係神㗎嘛。咁好啦，如果你係司提反嘅時候，你會點答佢呢？我冇做過呢咁嘅嘢。但係發覺嘢喎，司提反嘅答案呢長好多喎。係長好多嘅。仲有第二樣嘢就係咩呢？另一樣好特別嘅嘢，佢基本上好似咧冇直接答過佢哋嘅問題，佢好似喺度咩咧？講緊另外一樣嘢，但佢唔係兜圈，佢講另外一樣嘢。咁點解佢講以下嘅説話咧？咁咧就係嗰個啦。呢、這個士提反咧係第一個殉道者啊嘛。殉道者咧原本嘅意思，知唔知係咩意思啊？嗱，殉道者，當然我哋明白啦，殉道者即係一個為自己信仰而死嘅人嘛。但其實咧，原本呢個字嘅意思咧，唔係強調咩咧？唔係強調死嘅，係強調咩咧？強調見證。因為殉道者就係一個見證人。嗱，咁所以喺度咧，其實司提反都係嘅喎。佢嚟到呢度，佢唔係為自己辯護，佢唔係一個辯護者。佢一個咩咧？佢一個見證人。就算到嚟到呢度，佢期望嘅，佢唔係希望人能夠明白佢，佢係希望人能夠明白佢所信嘅，佢所傳嘅。所以佢繼續把呢個機會，去將咩咧？將福音去傳俾嗰啲能夠聽到佢嘅人。咁當然啦，喺呢一次佢傳福音裏面。咁咧，佢就俾人哋殺咗啦。所以咧，呢、這個見證人咧，就等於咗殉道者啦。咁我覺得即係從呢度體會一樣嘢啦。其實即係司提反喺人生裏面，佢有個好清楚嘅目標。佢目標就好似保羅所講，佢話：我不以性命為念，也不看為寶貴。佢就係要咩呢？行完神所俾佢嘅路程，成就即系主所托付佢嘅。我盼望我哋今日我哋人生都系咯。有阵时咧，好多时人活着，佢有个目标嘅，佢目标就系要咩咧？要活着，要继续活着。但系司提反咧，佢唔系啊，佢唔系谂紧佢自己嘅安危。嗱，如果谂自己安危嘅时候，就算佢讲都好啦。起碼第一件事答咗咩呢？我冇做過嚇，跟住咧，呢啲咧就係我所信嘅，你明唔明啊？但佢冇諗呢樣嘢咯，佢一路咧，你發覺樣其實佢一路都係諗緊呢班人嘅需要，所以你後邊其實後邊咧，佢所講嘅嘢咧，嗱，我陣間會問，有機會咧都分析一下。你發覺咧，其實咧，佢好知道以色列人所諗嘅，好知道佢哋嘅需要係啲乜嘢。所以去講呢番説話，唔係因為咩咧？佢哋控告佢啲嘢。有啲時候我哋咧，我哋好多嘢，有啲時候我哋諗嘢，我哋做嘢，我哋好 simple 嚇。可能人哋咁，人哋咁樣，我就咁樣樣嚇。但係咧，我盼望啲嘢咯嚇，我哋能夠咧，真係去多啲去思考下，都係認識下人係點樣樣。即係講過啦，呢、這個試題反。佢咧，佢大有能力嘅，啊！咁點解佢咁有能力？點解能夠影響到人咧？我覺得其中一樣嘢就因為咩咧？佢對人係有份咩咧？不死嘅愛， 一份不怕死的愛。中文有這樣的說話，他說呢，智者不惑，即是一個聰明的人呢，就不會被人騙的。一個呢，勇者呢，就無懼的，一個勇敢的人呢，就不會怕。咁呢仲有呢，有啲人呢就無敵㗎喎、哦。係仁者無敵。啊、知唔知仁者點解？ 好 仁 者。 仁 者。係我國家嘅二嗰個嘛。 人嘅意思咧，即係愛咁解嘅。即係話簡單講咧，啱嘅你所謂啱嘅係咪？如果你係愛人嘅人，你個個人都愛嘅話，人哋好難同你做敵人嘅。邊啲人會同你做敵人咧？就係、是、你同佢敵對嘅，佢就係你嘅敵人咯。咁啊，敵人咧係兩邊嘅，一個人係冇好難揾個敵人嘅。一定要兩個人才有個敵人，即是等於鬧交呢，什麼叫鬧交呢？ 兩個人對 人，是在對鬧的嘛、啊、如果只有一個人在那裡吵的話呢，另外那個人只是叫做什麼呢？被人鬧而已、啊、就不叫鬧交，是不是、啊、所以同樣都是人，即是一個呢有愛心的人，你發覺 他能夠影響到很多人。大家想一下，是我們信主，为什么主会影响到我们呢？因为我们觉得主爱我们。调返转喎，有时候我们想主都好啦。为什么有些人不会被主影响，他走的路好像什么呢？他未信主的时候的路一样呢？因为他不觉得，他经历不到主爱他。所以我们今天我们都是的，我们传福音。其实小朋友不是只是靠墙，佢希望咩呢？希望悶死你，好煩啊，好煩！唉、哎，好啦，唔好講啦，我信我信啦，你明唔明啊？可以能夠影響到人，係因為咩呢？我哋有愛心。今日我哋侍奉嗱，我哋揀呢個侍奉玩出嚟啊，嚇負責管理飯食啊。其中一樣嘢嗱，侍奉點解揀侍奉玩係一個好好嘅選擇呢？因為侍奉玩係一個好有愛心嘅人，你明唔明啊？即係如果你做嘢只係按我咧，只係即係按照你嘅規矩去做嘅話，嗱人哋未必一定會好鍾意，未必一定會好滿意，你未必一定好幫到人。嗱，唯有你有愛心嘅時候，你先能夠幫到人。咁所以其實我咧，而家即係當侍奴反喺度講呢段說話嘅時候，喺心裏面他不是想緊他自己的安危，他想緊呢班人他哋嘅永恆係點樣。咁一個真係愛人嘅人呢，咁聖經點講呢？佢呢愛既完全，就把懼怕除去。有啲時候呢，我覺得樣嘢嘅即係當然啦，呢、這個懼怕唔係講你驚老鼠呀、啊、驚曱甴嗰啲呀。因為點解呢？我諗我哋好難去愛隻曱甴啦。所以咧，嗰啲惧怕咧，可能就唔会除去嘅啦。呢、這个惧怕特别讲到咩咧？你帮人相处里边嗰啲惧怕，你发觉咧，有时候人好得意嘅，人除咗会惊一啲咩咧，好恶嘅人之外咧，人好多时候咧会惊啲咩咧？你爱嘅人，吓点解咧？因为咧就是、因为你爱佢。所以你好驚咩呢？係你好驚佢傷心啦，你好驚佢唔愛返你啦。所以你會驚㗎。即係想講一下，如果即係可能咁講一下，如果對某啲人嚟講，如果你喺街度鬧個人，有啲人可能過馬路唔睇車係咁衝過去，有人衰仔咁樣唔睇路嘅啫。你明唔明？但係呢，如果同埋呢，同你可能呢，如果你可能要提醒你嘅你所愛嘅人，咩啊？可能有啲人覺得咩咧？鬧一個唔識嘅人咧，容易過鬧一個即係你識嘅。咁我盼望一樣嘢咯，我哋能夠更加明白咩叫愛。 所以話先，我話愛既完全，就把懼怕除去。當你真係愛一個人的時候，愛就係你希望佢得到最大的幸福，而唔係希望咩咧？佢愛翻你，因為咧佢愛翻你唔代表係最大嘅幸福。明唔明咩意思啊？佢最大幸福係咩咧？佢愛神。所以咧，如果你真係去愛一個人嘅時候，你會唔怕去提醒佢？咁所以有時候我都係噶，我對住弟兄姊妹，有啲弟兄姊妹我一樣都會提醒佢，有啲弟兄姊妹我都會咩咧？好直接咁樣，同埋好清楚咁樣講佢。點解咧？我以前都會驚嘅。即係點解？即係特別我諗啦，即係如果後生啲嘅時候咧，即係梗係哇，好似講人哋唔係幾好咁樣嘅。咁可能我而家老咗啦，咁所以我覺得，睇嚟啊，即係嗱，我真係愛人咧係需要有種咁嘅勇敢。咁我盼望我哋係咯嚇，唔係諗住自己，唔係諗住人哋會點樣對我，而真係。個 focus 喺人哋嘅身上邊，佢點樣成樣先至係最好嘅。咁喺度咧，嗱，佢一開始嘅時候咧，咁呢個試題版咧，佢講話咩咧？佢話咧，諸位父兄請聽，當有我們的祖宗亞伯拉罕在米所波大米還未往哈蘭的時候，榮耀的神向他顯現。咁咧嗱，正話有龍有講過嘅。就係、是、咧，其實《使徒行傳》所講嘅嘢咧，基本上咧就係將整個舊約嘅歷史 summarize 佢噶嘛。但係整個舊約歷史有幾長咧？好長，係啊，好長啊。咁所以咧，好明顯地咧，佢呢個唔單止一個 summary 嚟嘅，佢係一個咩咧？佢只係抽其中一啲嘢出嚟講嘅啫。咁點解佢要抽呢啲嘢嚟講咧？佢嘅原因嘅，咁咧，我陣間會慢慢講到佢原因。但係發覺嚟好得意喎，佢又抽啲嘢嚟講啦，但另外佢都加咗啲嘢。嗱，呢度佢一開始嘅時候，首先講啦，佢第一個人佢講嘅就係講咩咧？阿伯拉罕。其實咧，佢所講嘅嘢裏邊咧，全部基本上咧係一個人一個人一個人咁講。咁所以如果你為咗方便嘅緣故咧，大家可以將佢所講嘅嘢咧。就將佢分段，就根據一個人物咁樣分段。咁我第一個揀人物咧，就揀咗亞伯拉罕。點解係揀亞伯拉罕咧？ 以色列由佢開始。 以色列係由佢開始的。所以發覺一樣嘢，佢首先翻到咩咧？去根源嗰度。其實人咧有時候有好多問題嘅，但係咧，如果啲問題你唔翻到去最根源嗰度嘅話咧，你係永遠都解決唔到嘅。所以咧，佢嗰個講啦，你係以色列人啊嘛，諸位父兄。但你有冇諗下，其實我哋係點樣開始嘅？嗱，喺度講咧，講翻亞伯拉罕啦。佢講亞伯拉罕嘅時候咧，佢第一件事講咩啊？ 離 開。咁佢就講到咧，佢唔係講佢離開吳爾喎，佢係講咧，當佢仲喺呢個米所波大米，米所波大米知唔知喺邊啊？米所波大米咧，英文係 Meso， 點算啊 ？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Meso， 我希望冇記錯啦。呢、這個自私咧就係咩咧？Total question 啦，定係 between two views？ 應該係 between two views 先。 有一個 米所波大米嘅意思就係兩河之間啊。咁咧，因為點解咧？咁其實咧，我星期五嘅時候咧，有喺呢、這個係咪琴星期五？ 係咪星期六啊？ 我都唔記咗我幾時講，我成日都唔記咗幾時講咩。總之咧，阿巴拉罕咧，佢原本嘅鄉下咧就喺呢、這個加勒底嘅地方嘅。加勒底就即係而家咧嘅即係伊拉克啦，亦都即係即係以前嘅巴比倫啦。咁咧嗰個地方咧就喺咩？喺兩條河嘅中間。咁喺邊兩條河啊？約旦河唔係啊，幼法拉底河同埋咩啊？唔係約旦河。你哋啲歷史喺邊啊？幼法拉底河隔離有條河嘅喎、哦。 約旦河 唔係啊。嗰條隔好遠嘅，喺地圖可以好近嘅。仲有另外一條河咧，就叫做底格里斯嘅，或者中文聖經咧，如果係舊版嘅，叫做希底結啊 ，Tigris。希底結，冇錯啦。希底結同埋呢個幼法拉底河，或者呢個伯拉大河啦，即係舊版嘅中文聖經咁譯嘅。咁所以佢嗰時候咧。佢嗰時就住喺嗰個地方嘅，咁所以咧，嗱呢、這個史提版一開始講嘅時候咧，就講翻咧，佢唔單講以色列人佢哋嘅祖宗係邊個，如果講翻咧，其實亞伯拉罕整個人生嘅開始係點樣？佢唔係講佢出世，而係講喺嗰個地方嘅時候，神咧向佢顯現。咁如果當你睇翻咧創世記嘅時候咧，創世記就冇記載呢件事嘅。創世記第一次記載神向呢個亞伯拉罕顯現咧，就喺邊度咧？就喺哈蘭。即係佢哋離開咗㗎啦，去咗哈蘭。神就喺哈蘭咧，叫佢咩咧？係啦，你要去我所指示你嘅地方。咁喺度咧，四日晚咧就再講埋一陣，唔單止係咁樣樣嘅。其實之前咧喺米索波但係即係喺個鄉下神，點解佢會離開佢鄉下咧？就因為嗰時候神已經向佢顯現嘅。咁我問你一個問題啊。第一，神點解向亞伯拉罕顯現咧？有冇諗下呢個問題啊？神點解要向亞伯拉罕顯現咧？咩啊？关唔关系有信心事啊？你有信心，我可以唔理你噶嘛？啱唔啱啊？吓，嗱，简单讲就系咩咧？呢、這个其实系出于神嘅恩典。嗱，所以咧，其实我留意嗱，我慢慢啦，因为咧嗰时候咧嘅以色列人咧讲嘢咧，唔系一定系咁 direct 嘅，吓，佢只系讲一啲 point 出嚟。等你自己去諗嘅。嗱、啊、咁所以喺度咧，其實詩人話都係帶翻大家去諗下，即係你有冇諗下其實神點解揀亞伯拉罕？明啊？一切唔係出於咩咧？唔係出於亞伯拉罕做過啲乜嘢，而係咩咧？係出於神嘅恩典。所以即係咁講，你哋話你哋相信神，你哋覺得相信神係要守律法嘅，但你有冇諗下其實個根源係啲乜嘢？最終其實都是出於咩咧？神嘅恩典。而我哋今日信主嘅時候，我哋講嘅就係咩咧？神嘅恩典。第二樣嘢，佢講咩咧？神喺邊度向亞伯拉罕顯現啊？喺呢個米索波大米啊嘛。咁米索波大米咧，對於以色列嚟講咧，以色列人咧係好唔中意呢個地方嘅。點解？知唔知？係巴比倫。點解唔中意巴比倫啊？是因为他们曾经被人捉了在那里嘛。而第二样东西，巴比伦是一个什么地方来呢？是一个呢摆偶像摆得很犀利的地方的。即甚至有些解释圣经人这么说，即其实所有即摆偶像的讲过即追溯的起源呢，可以追溯回去什么呢？在巴比伦那里。因为呢有人相信呢有一个很著名的建筑物就是在这个巴比伦的了。知唔知啊？係巴比塔咁咧，佢哋覺得即係有啲人覺得即係巴比塔就係一切咧，即係拜偶像嗰個起源就係嗰個開始嘅。咁所以咧，啲以色列人咧，佢覺得佢哋自己認識嗰位真神，佢 他們很看少呢其他人所信的東西，是不是？他們覺得什麼呢？神在他們中間，所以就是說過，他們很重視什麼呢？他們很重視聖殿，他們覺得聖殿就是什麼呢？就是神同在的地方。但在這裡呢，司提反呢在這裡跟他說的時候呢，第一件事他說出什麼呢？就是在聖殿。第二件事他說出什麼呢？神不單止是在聖殿。其實你在這裡看下去呢，我現在即將啲已經將個答案即係講出嚟啦，但喺呢度睇落去就係發覺咧，佢一路咧 drop 好多 cool 聲俾啲以色列人去諗嘅。佢後面揀咗幾個人物啊嘛。咁當然有啲人物咧係可以咁講啦，因為人哋咁講佢嘅，所以咁答。因為點解俾啲人話佢話咩咧放逐摩西嘛，咁所以咧佢又講摩西。但係有啲人咧係人哋冇講過佢嘅，你明唔明啊？但係佢會加落去喎。為什麼他選那些人呢？其中一個原因，你發現一件事，他選那些人呢全部呢都不在以色列的地方裡面，更加不要說什麼呢，有聖殿。阿伯拉罕是第一個，明白嗎？跟著後面還有，所以呢他給人看幾件事，就是神是有恩典的，還有第二件事，神是什麼呢？神是無所不在的。我們敬拜神不是在一個地方那裡，所以記不記得有一次有一個撒瑪利亞婦人問主耶穌，他說我們敬拜神應該在哪裡呢？應該在耶路撒冷還是應該在這座山上面？那主耶穌答回他，他說時候將到，他們都不在耶路撒冷也都不在這座山上面，敬拜神的人呢要用什麼呢？心靈和誠實。其實呢，你明白嗎？其實舊約有很多人覺得舊約聖經和新約聖經很不同，但是當你看使徒行這篇的講道裡面，你發覺一件事，其實舊約聖經已經講出新約聖經不所講的東西，他們是一致的，只不過很多時候啲人看不到而已。那為什麼看不到呢？我們後面會解釋為什麼他們看不到。但是起碼我盼望你都知道啦，就是今日如果我哋要睇嘅話，我諗我哋睇聖經，你唔好覺得好難明，我哋係可以明，我哋其實可以了解到裏面嘅意思，了解到神想要教我哋嘅嘢。咁好啦，咁咧，咁跟住你發覺咧，嗱，跟住特別再提一樣嘢嘅，講亞伯拉罕嘅時候，第五節喎，佢特別提咩咧？佢話在這地方，神並沒有給他產業。連立足之地也沒有給他。你會覺得好得意啊？佢點解要講呢樣嘢？你明唔明啊？呢樣嘢同咧佢嘅 defense 咧係完全冇任何關係嘅嘛？可以咁講嚇，亦都咁講啊。嗱，如果你想嗱，你想啲人俾一個律師咁樣啦，佢希望嗰個陪審團啊判佢個當事人無罪釋放呢，咁我律師呢通常呢對於啲陪審團呢就會點呢？ 好啲。 好啲。希望博一啲好感㗎嘛。但係呢，如果呢有人話喎，話你嘅祖宗呀，你明唔明呀？乜嘢都冇嘅，連立足之地都冇嘅，你覺得佢係咪對你好啲呢？唔係嘅。咁所以呢發喺度呢，點解司提反會咁樣講嘢呢？其實另一樣嘢都話俾聽啦，就是他們覺得聖殿是很重要，以色列是比其他的國家更加好一點的。其實在這裡司提反告訴他不是，他說當初其實亞伯拉罕來到的時候，神連什麼呢？立足的地方都沒有給過他。有多少給你的感覺是什麼呢？神不是想什麼呢？亞伯拉罕留在這裡這樣，你明白？但是今天你們這班人就在做什麼呢？落地生根，大家呢即已經安居樂業這樣了。即他都給人看回是什麼呢？你們的祖宗是這樣，但是你現在今天你們是怎樣？當日亞伯拉罕是周圍漂流，但是你現在今天你就祈求什麼呢？祈求安定繁榮。 他們為什麼要逼迫那些信主人呢？就是因為覺得他們搞亂了他們是的。我今天我探望就是這個是以色列人的根源，你都可以說是我們的根源。因此我盼望我們不要只是祈求什麼呢？祈求即是很舒服的生活。有時候呢，很多東西舒服，即是舒服的生活是容易的。比如簡單，我們聚會，我們這樣聚會，如果我們不變任何東西，大家會是很舒服地去聚會的。但當我們一變的時候，大家都會覺得什麼呢？咁咁麻煩㗎，要改嚟改去呀咁樣。有時候我怕嗰嘢囉。我哋唔好怕變囉。我哋唔係要求我哋人生唔變。我盼望我哋人生係能夠一齊去完成主嘅心意呀。好啦，咁跟住啦，我哋再睇另外一段聖經好冇。我哋睇第九節呢。第九節，我們一起讀到第十節，第九、第十。 始祖就到日出，把他賣到埃及去，神卻與他同在，救他脫離一切苦難，又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得恩典有智慧，法老就派他在埃及國的宰相兼管全家。 好，咁呢個呢，另外一個佢講得比較詳細人物呢，就係講咩呢？就係講約瑟嘅。咁點解你揀約瑟呢？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因為約瑟呢係俾人哋賣咗佢。大家留意呢個賣呢個字冇。第二樣嘢，約瑟呢有神嘅同在㗎嘛。但係神喺邊度幫佢同在？埃及。你明唔明呢？在這裡繼續呢嘗試擴闊那班人他們的心靈的空間，他們的空間就一直都在這個耶路撒冷，在這個聖殿那裡嘛。他之前呢使徒版就說米所波大米，這以色列很憎米所波大米，現在跟著又說什麼呢？說埃及，說完那邊又說這邊，那裡神會向他顯現，這裡神會幫他什麼呢？在，所以不是只是在个圣殿那里。咁呢冇电啦。好 ,ok 啦。咁呢咁所以呢发生嘢囉。其实呢为什么去揀约瑟呢？咁多人物里面佢唔揀去揀约瑟呢？因为咩呢？约瑟係俾人哋出卖。俾人哋拒绝嘅。好啦，跟住再睇落去冇。下一個人物他說的就是摩西，我們又看看好不好。第二十節，第二十節到第二十一節呢，我們一起讀好不 好。那時摩西生下來俊美非凡，在他父親家裡撫養了三個月，他被丟棄的時候，法老的女兒拾了他，養為自己的兒子。 好，看看。那呢嗱，呢度講到摩西啦，咁佢講到咧，摩西咧即係生下嚟俊美非凡啦，咁佢喺阿爸屋企裏面咧就被撫養三個月啦，跟住佢咁形容啦，佢被丟棄。咁咧，如果當你再去睇我嘅時候咧，嗱，我又睇另外一段冇。我哋睇第廿五節啦，第廿五節，到第廿。七節啦，廿五到廿七。 他以為弟兄必明白神是藉他的手搭救他們，他們卻不明白。第二天遇見兩個以色列人生，就與他們和睦說：你們以為是弟兄，為什麼彼此欺負呢？那欺負鄰舍的把他推開說：誰立你作我們的首領和審判官呢？ 夠，是。咁呢度講到呢，就啲人呢唔明白摩西啦，亦都咩呢推開佢啦。咁跟住喎，我哋呢再睇落後少少啦。咁其實後面呢亦都有講到㗎。咁呢神呢又向摩西顯現㗎嘛。咁神喺邊度向摩西顯現呀？西乃山。又唔係耶路撒冷喎。 又唔係聖殿喎、啊，你明唔明啊？所以佢講好多好多例子俾你聽，根本唔係你嘅諗法係錯嘅，嚇、啊。咁咧，咁咧後邊咧嗱，特別咧佢講一句咁嘅説話啦，啊第三十三節，啊一齊讀冇？ 主對他説：把你腳上的飯脱下，因為你所站的地是聖地。 好啦，佢話啦，佢同神同摩西講嘛。你所站嘅地方系咩啊？圣地。咁嗰度系边度啊？ 西乃山。 唔系耶路撒冷。你明唔明啊？佢哋觉得净系得耶路撒冷系圣地，但系其实唔系嘅。吓，咁咧第三十五节，吓，我哋一齐读啊。 这摩西就是那兴起决算，谁有你作王的首领和审判官的？神卻藉那在荊棘中顯現之事者的手，差派他作首領，作救贖的。 好，嗱呢度亦都講到咩咧？就是、摩西咧係俾人哋棄絕嘅，但係神咧就差派佢做咩啊？首領啦，作救贖嘅嚇。咁咧跟住啦，亦都我再睇多，再睇一句冇誒、第三十九節嚇，三十九節我哋一齊讀啦。 我們的祖宗不肯聽從，反對列馬，心裏歸向埃及。 好。咁呢度講到啦，就係咩咧？呢度咧就係講到其實嗰時摩西已經帶咗啲以色列人出咗埃及嘅啦，但係啲以色列人咧點樣咧？繼續棄絕佢，你明唔明啊？嗱，所以其實呢度你睇嘅時候，你發嗰樣嘢喺司提反所講嘅嘢裏邊咧，如果你可以講佢有骨嘅，但係佢有個 film， 你明唔明啊？嚇，佢嘅 film 係咩咧？棄絕。佢話俾啲以色列人聽，其實你知唔知啊？你由開始到到而家，你哋最擅長做一樣嘢就係咩咧？棄絕。所以咧，你哋嗰時候棄絕咗約瑟啦，出賣咗佢；你棄絕摩西啦，無論喺你明白嘅時候又好，喺你唔明白嘅時候又好，你都棄絕佢。今日同樣都係咯，你都係繼續咁棄絕緊主耶穌。你哋話我傍著摩西，即係踐踏呢個律法，但係你有冇諗下係邊一個第一個傍著摩西同埋踐踏律法嘅？係你哋啲祖宗，啱唔啱啊？所以咧，佢有答到佢哋所講嘅嘢，亦都有話佢聽，就係、是、你哋一路咁拒絕嘅。而佢話俾佢聽，神一路所做嘅嘢，你哋都喺度拒絕緊嘅。咁咧，咁跟住啦，我哋再睇下後邊少少有冇。嗱，後邊少少咧，有少少轉咗個題目嘅。咁跟住咧，佢就講到咩咧？就講到嗰個約櫃啦，第四十四節，我哋一齊讀好冇？ 我們的祖宗在曠野有法櫃的帳幕。是神吩咐摩西照他照所看見的樣式 作的。好，咁呢度咧，佢又講翻咩咧？又講另外一個根源喎、啊。之前咧佢講以色列嘅根源嘛，而家佢講緊咩嘅根源啊？聖殿嘅根源，聖殿係點嚟嘅咧？咁神咧叫摩西去照住樣式做啊嘛。咁但最初嘅時候咧，佢唔係做個聖殿喎，佢做一個咩咧？係做一個會幕嘅。會幕的意思就是即係簡單講，佢一個咩咧？佢一個帳幕嚟嘅，佢周圍走嘅，唔係留喺一笪地方嘅。咁後來佢都解釋嘅就係、是、點樣由個會幕變成咗而家嘅聖殿咧？就係收尾點啊？係大衛咧就好想幫神起個殿，跟住最後尾咧就邊個幫佢起咗咧？所羅門。但係跟住佢講一句咁嘅説話啦，第四十八節，我哋一齊讀好冇？ 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所所做的，就如先知所预言，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做何等的言语？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 好啦，够啦。嗱，所以咧，跟住佢讲到一样嘢嘅，佢嗱喺度讲啦，佢话咧，即系讲到呢、這个所罗门做咗个圣殿啦，但系佢跟住加咗句说话喎，佢话其实咧。 神咧系唔住人手所做嘅地方，明唔明啊？咁我唔知啊，即系佢有冇佢呢句说话会唔会包含咗个意思？其实当日阿所罗门唔应该做咧，明唔明啊？我唔敢肯定佢有冇咁嘅意思啦，吓、啊。咁但系 anyway， 佢话俾人听就系咩咧？神唔系喺嗰笪地方里边。今日我哋要经历神咧，唔系靠某一个地方，又好唔好紧要就系我哋嘅心系咪真系愿意诶翻到神面前？我哋系咪仲系拒绝紧佢咧？佢咧即系嗱，其实咧呢、这个使徒喺度讲嘅时候，佢知道以色列人重视啲乜嘢？佢哋重视佢哋嘅祖宗，重视佢哋嘅即系佢哋嘅家族，明唔明啊？所以咧。施洗约翰他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跟一人说他说毒蛇的种类啊。他说不要以为你们什么呢有这个亚伯拉罕做你们的祖宗。他说大家很明白的事以色列人心里面所想的他觉得有什么紧要呢有亚伯拉罕就掂了。当然了今天的人就不是想着有亚伯拉罕就掂了今天的人想着什么呢有钱就掂，系一样嘅啫嘛。你话好多时候人都系谂埋好多啲咁嘅嘢，所以今日我哋要咩咧？我要了解人嘅需要。以至我哋同人讲嘢嘅时候，第一首你唔系净系答人哋嘅问题嘅。嗱喺度，司提反基本上唔系答紧佢嘅问题，司提反系知道佢嘅需要，然后去讲俾佢听。有时咧，就算人都系噶。他问的问题不代表是他需要知道的东西。如果我们跟传福音我们永远都只是在答你的问题的话呢那你就真的你很难带到他信主。有的时候我们要什么呢将他的问题推开一边跟着我们什么呢就单刀直入那你才有机会呢即是带到他信主。那么同埋留意一件事的就是之前我都讲过咧，几次咧《使徒行传》里边记载嘅讲道噶嘛，吓第一次系边次啊？系彼得喺五旬节嗰次啊嘛，记唔记得嗰一次咧？彼得讲道有咩特别嘅地方啊？记唔记得？听唔到？有咩特别嘅地方？ 直接咯， 直接咧系我有讲过嗰样嘢。嗱，彼得嗰次講到咧，如果你記得我講過啦嚇，佢有好多咧都係聖經嚟嘅，佢讀咗好多聖經噶嘛嚇，咁我哋應該嗰時，我哋應該嗰時有數過咁上下噶，佢應該咧有一半係聖經嚟嘅嚇，佢有佢總共咧就用聖經嗰十零節去記載佢，佢咧裏邊咧就有一半咧就係都係聖經嚟嘅，咁然後跟住佢講少少啫，但係你話佢嚟到呢度嘅時候咧。當然使徒行都有用聖經的但是呢你發覺呢相對來說聖經的 percentage 呢就少了很多了、啊、所以我覺得這件事、啊、從這篇講到這 裡、欸、喂、 你那裡有沒有設到啊你揀返呢一個 receiver 先得嘅。得唔得 咁我咪有。 大後啲。OK。咁所以其實我哋今日都係囉我哋同人呢傳福音。 OK 囉。 咁我哋今日同人傳福音呢我諗啊、即是當然啦如果你有機會可以跟人學下嘅學下都好嘅。但我諗最重要的一樣嘢就係咩呢我哋真係能夠了解人嘅需要能夠從你心裏面去講出嚟囉。呢樣嘢先至能夠先影響到人。唔、啊、好怕你自己講成點。當然啦試題返之前都有同人哋講嘅。啊、所以他都知道他所講的說話會對人有什麼影響的但是他總有第一次的、啊、我盼望我們都是 我哋能够咧，即系更加勇敢啲，唔好惊自己讲成点。有啲嘢一定要试下，你先知道人哋对你所讲嘅嘢反应系点样样。你先知道，你先能够容易去了解到人心里边真正需要嘅嘢。咁咧，嗱后边咧继续讲啦，第五十一节，第五十一节到到第五十三节，一齐讲 啦。你们这硬着颈项，心里仍未受割礼的人，尚是抗拒的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的版本？他们也那如此宣传，把那异者要来的人杀了。现在你们又把那异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 并 不遵守。 好，跟住咧，最后尾啦，佢讲完一轮圣经历史啦，跟住咧，佢就要将佢咩咧，派喺呢班人身上啦。咁佢一路即系总结就系，点解我讲嗰扎嘢咧？因为你哋好似呢班人咯。咁所以当然嘅，我相信嘢嘅，其实唔使去 conclusion， 嗰班人都知道佢想讲紧乜啦。因为点解咧？咁佢哋都知道佢自己系啲咩人。咁但系佢咧，佢都好清楚咁讲啦。佢话咧，佢话你们这硬着颈项，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嗱，咁今日有人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系咩咧？眼镜，呢个系好多人咧嘅死症嚟。咁我盼，所以我盼望我哋今日我哋系咯，我哋唔好做个眼镜人，我哋肯去变咯，肯去听咯，以至到咧，我哋能够咧更加去听到即系神嘅说话啦。咁佢讲到咧，佢哋心与耳未受割礼，咁佢哋肉体系受咗割礼，但系佢心冇受到，所以话咧，你咁样做系冇用嘅。你哋嘅祖宗都受咗割礼，但系佢哋用咩咧？迫害嗰啲先知，杀死佢哋。今日佢希望佢睇到咩咧？割礼带出嚟嘅唔系净系喺嗰个身体上边。而在你的心里面你要受了个割礼。咁当然呢班人听完之后呢，咁有嘢就好嬲啦，咁即係最后尾就杀咗你嘅使提反啦。咁喺使提反临死之前呢，咁就正话有罗有讲过啦，喺临死嘅时候，临死之前佢见到啲咩呀？佢见到咩呀？系佢讲到啦，佢咧被圣灵充满啦，定睛望天，去见神嘅荣耀。嗱，另外一样嘢，我咧喺使徒嘅人生里边咧，好充满住一样嘢。喺佢呢篇讲道里边咧，佢开始嘅时候，佢讲到啲咩咧？佢讲到荣耀嘅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喺呢篇讲道到最后尾嘅时候，佢见到咩咧？神嘅荣耀，你明唔明啊？荣耀嘅神。神的荣耀在人生里面，可能其他人看觉得他人生未必很荣耀，特别如果你当时的以色列人，你是那些大祭司，你只是觉得这件事很麻烦，但在他心目中里面看，他觉得他自己人生是很荣耀，因为他所做的事不是人家要去做的事，不是人家等候期望的事，是神要去做的事。我盼望我们的人生都是这样，有时候我们会有灰心失意的时候，但是为什么我们灰心失意呢？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遇到一些挫折，所以我们会灰心失意。但是其实一个基督徒不应该是这样的，这个基督徒，这个神，就是经常在他的心里面，他都是充满着荣耀。你站出来，你应该被人看见你是很荣耀，你知道心里面你应该充着是很荣耀。从施提反他所讲的，他所看到的，你都看到了，即是他的人生是一个很荣耀的人生。我盼望我们每个人生都能够好像他这样。讲个故事，以前有个人，他有一只鹦鹉，咁只鹦鹉咧好靓嘅，咁但系咧只鹦鹉咧有个问题，咩啊？唔系噃， 嗰啲冇講好多嘢添。但嗰啲冇咧講親嘅嘢咧，都係啲鬧人嘅嘢。咁咧，咁佢主人咧，咁就覺得好尷尬啦，因為佢成日咧都係鬧人嘅。咁人哋而家又覺得咩咧？啊，佢主人教啦，係咪先？啊，狗收嘅主人收啦，係咪先？咁咧，咁好啦，咁所以咧，佢主人咧就一日咧就同只鹦鹉咧就喺度劝只鹦鹉啦。佢话鹦鹉，你不如唔好再成日闹人啦。嗰只鹦鹉听完之后，唉，好啦，我应承你，我唔闹人啦。但系三分钟之后咧，鹦鹉又继续开始闹人。好啦，咁于是嗰个主人好嬲啦。咁佢主人点做咧？闹佢啦，劝佢唔听就闹佢啦，咁知唔知啊？闹佢之后咧？跟住鹦鹉有咩反应呢？系啦，你闹我咪继续闹翻你咯，吓咁啊！主人就仲更加激气，吓咁于是乎咧就咩咧？就捻住佢条颈，仲闹啦，吓咁当个主人捻住佢鹦鹉条颈嘅时候咧，只鹦鹉点做咧？啊！个鹦鹉继续闹佢，系死唔断气。跟住个主人好嬲喎，个主人咧就将咩咧？即系好嬲地就将只鹦鹉咧。打开个 visa， 掟出去呢门，闩埋去。哇！咁咧喺个 visa 里边咧，只鹦鹉点做咧？继续闹佢。咁但系咧，闹咗冇几耐之后咧，就开始冇声啦。哎呀，死咗！咁咧跟住个主人喺度等下，睇下点样样。咁咧再过咗两三分钟之后咧，嗰个主人开始担心啦，都继续冇声，会唔会真系冻死咗咧？咁於是佢打開個 visa 睇下啦，點知咧佢冇死到喎，跟住咧就同個主人講啦，佢話我以後咧唔會再鬧人嘅啦。咁個主人覺得好奇怪，點解咧佢會有個咁嘅改變嘅咧？跟住過咗冇幾耐之後咧，嗰啲鹦鹉就問個主人一個問題啦。佢問咗主人嘅問題就係咩咧？佢話咧，咁只雞做咗啲乜嘢啊？ 哦， 冇咗个头啊！ 就算啦， 好无 解。诶，呢个故事咧，发生一样嘢。人咧好多时候咧学嘢咧，都系跟咩咧？唔系靠人哋讲嘅，系要睇啲咩咧？啲 example 嘅。而好多时候咧，人都系睇啲咩咧？吓，睇啲 bad 嘅 example 咧，先至去学到嘢嘅。我盼望咯，吓，我哋大家唔系只鹦鹉啊，吓，我盼望我哋唔系要到咩咧？即系系啦，从反面嘅教材先至去学到咯，唔系要等到咩咧？吓，即系有人死咗啦，吓，我哋先识得等佢变咯。有想講啦嚇，我同弟兄會講喎嚇，我估咧，我應該仲有四個十年嘅，咁但係我唔知道啱唔啱啦，但係 anyway 點樣都好啦嚇，我嘅人生都係有限，我盼望啲嘢咯。有時候我哋唔好淨係等咩咧，等有人，即係等到有人死咗啦，唔夠人啦，係我先至嚟啦，有人哋搞掂佢得啦。其實我覺得我哋每一個好需要把握我哋今日有嘅機會，能夠咧去為主去興起咯。先係反佢嗰時候，佢有十二個使徒喺度，但係你發覺一樣嘢咯，佢都繼續去講，佢甚至唔懼怕佢自己嘅生命會有任何損害。嗱，我覺得我哋盼望我哋今日都係咯。我哋能夠好似佢咁樣，都係一個咁充滿信心、勇敢嘅人啦。咁我覺得其實喺教會裏面，我哋好需要啲咁嘅人。即係我哋無論有個點樣嘅，我哋點樣嘅組織、點樣嘅計劃咧，其實如果冇人去填喺呢啲組織同埋計劃裏面咧，任何嘅組織同計劃只係一個空殼，只係紙上談兵。咁我咧，其實我哋有好多嘢，嗱，當然我哋好多嘢要去學啦。但其實好多嘢我哋係有嘅，我哋已經有智慧， 我哋已經有聖靈，我哋已經有信心。但問題就係、是，你係咪俾呢啲嘢充滿？你係咪俾呢啲嘢掌管住你？唔好等咯，唔好話等下，我等我第日多啲先啦。多啲係點嚟嘅咧？就係、是、今日你肯接受呢啲嘅，你第日先接受多啲。你今日你肯俾聖靈掌管，第日聖靈先會更加明確嘅帶領你嘅。你今日肯運用你嘅信心，你肯去信，你第日你嘅信心先至會大啲。就算人做運動都係嘅，我唔會突然間有人話能夠突然間話佢300磅咁樣。你係咩啊？慢慢，一路加啲，一路加啲，咁佢最後尾你能夠覺得好重。所以其實我哋同樣都係，大家記住咧，就係今日你已經有了，問題就係你俾唔俾啲嘢去掌管你人生？好啦，有時間一齊禱告先好冇？主啊，其實好寶貴，即係喺聖經上面你留低好多人物，去成為我哋提醒。去成為我們的榜樣。主啊，其實很盼望的就是我們每一個能夠從這些榜樣身上面即是學到一個很好的功課。主啊，求你今天透過四禮拜，你使我們每個體檢在這個家裡面，我們真的每個都有份，不是在乎我們的出生是怎樣，不是在乎我們識多少東西，其實今天你已經將我們需要的東西給我們。主啊，使我們每個肯運用我們今天所有的，使你每個今天肯給聖靈去帶領我們，肯運用我們的信心，肯聽你的說話。主啊，那時那班以色列人得不著救恩，是因為他們不願意去接受你的說話，不願意接受歷代以來你所說的話。主啊，今天使我們不要學了那班人，使能夠好像斯提反那樣，人家一生做一個聽你說話去順服你的人，亦都求你，即是使我們能夠解釋怎樣去幫人相處，怎樣能夠了解到人的需要，了解到人心裡面所想的東西，使你解釋去做一個愛的人。主啊，在前面的日子，求你在教會當中，你的話我們興起很多弟兄姊妹。好啦，咁啊，今日晏咗少少啦嚇，咁啊，不過盼望啦，有機會再翻嚟啦，再諗下試題犯呢個人啦，可能佢留低嘅事蹟唔係好多啦，但係佢留低一個好好嘅榜樣咯，咁啊，好啦，咁我哋今日到呢度先啦。